點樣扮第一次呢 Ada？ 咪乜都話驚咯。 咁就得㗎啦。 係啊，我所有嘅第一次都係驚㗎啦。 多謝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節目開頭。 我覺得我個樣都 好。第五個條件咧就係要靚仔啦。 我都唔要咯，你都要做咯。 你睇啲天蠍座啊！ 唔係，天蠍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實我唔係咁。 人好多時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想睇頭先，一定係誤會我。拍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一個服務，我好中意。 你仲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一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我係啱啱有人講我破菜嘅咩？會唔會我條菜啊？你要破咩菜啊？ 你朱培君啊嘛？ 啊朱培君，你係李柏仁。 麻辣愛情翻煲， 越滾越出味。Photoshop 幫我撳喺新學 㗎，識㗎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㗎，你要咩個樣？ 我要啊。 哦。 星期五晚足球頻道，現在開始。 好啦，又嚟到第三節嘅足球頻道啦。有啲嘢記得咧，就先講咗先啦。最近咧就係嗰個 Ragazine 個 download 咧，就真係慢到咧，大家都嗌曬救命噶啦。咁咧就今晚咧，嗱就大家耐性少少啦。咁啊，我哋做完節目咧，我會逼阿的咧就盡快上節目啦。上節目咧同上個禮拜一樣啦，因為足球我哋就係 free 嘅節目，就唔係會員節目啦。咁所以咧，我會盡量咧就我同阿馮總就會兵分兩路嘅，佢會整後備拎啦，我咧就會再upload 去 SendSpace 嗰啲，咁然之後咧就俾大家多幾個渠道去即係下載啦。咁啊，我最近其實有啲節目，譬如話亦都多謝阿無名啦，無名又有啲擺咗啲 BT link 上去，所以咧大家 Regga 嗰度咧就每個節目嗰度咧就留意一下，除咗你主即係用開嘅 Regga 嗰個 server 嘅下載 link 之外咧，其實我哋有啲後備 link 嘅，或者仲有啲 BT 嘅 link 嘅。 如果譬如話各位即係 download 唔到啊，剩下嗰啲咧，你可以除了通知阿的總同阿馮總之外咧，你可以PM 埋我嘅，咁樣我咧就會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俾到條另外一條 link 俾大家咁樣嘅。 咁 至於今晚嘅節目咧，我會盡快 key 好曬之後咧，就掟俾佢哋兩個噶啦。 講多兩句啦，即係我明白大家會心急如焚嘅，其實做節目嗰啲主持都心急如焚嘅，即係希望個節目盡快上到，咁同埋讓大家下載到啊之類處理啦。咁仲有譬如話。阿馮總其實如果會員咧，即係譬如有啲係會員節目嗰啲，譬如北上啊、有食啊咁嗰啲咧，其實就我所知道應該你哋要留意一下個 email 咯，因為阿馮總都會將啲 後 備拎嘅 file 嗰啲咧，用 email send 俾你哋嘅，即係會員我哋會有特別嘅。服務嘅，咁所以如果你仲未係會員咧，就盡快入會啦，咁啊會好啲嘅 ，OK， 咁啊係啦，咁所以就大致上係咁啦，咁我哋又翻嚟個我哋想講咩㗎？我哋想讀下嘢先 嘅， 讀下嘢先好喎，大家揀啲喂好多嘢啊又， 咁我讀先啦，因為其實我讀先啦，我想讀翻阿 fans 嗰邊，佢又講翻其實如果路維咧就唔好要求阿何姆斯做太多嘢，安安分分踢中堅，一如踢奪冠第一季嗰季嘅表現咧，應該係唔錯嘅。而且其實梅利沙卡搭何姆斯嘅時間係偏少嘅，佢兩個好似一個傷完一個好咁樣，成日都夾唔到嘅。 係，冇錯。 兩個好嘅時候咧，但係阿路維又好難棄用阿保定嘅，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同我相同諗法啦。所以最但佢嘅睇法最好理論上應該係何維迪斯搭何姆斯嘅。不過咧。路維似乎又唔係好中意用咁我就想同即係同阿 即係路維責任囉搞咁撚耐都揾唔到對中堅出嚟 即係何維迪斯可能有少少唔好彩啦即係我又覺得係即係佢同阿斯特根有啲類似嘅就係、是佢出嚟咧就德國隊嗰邊後邊就真係立立，即係好似成日都出嚟孭鍋。 我記得以前好中幾中意呢個球員嘅喺 U21 嗰陣時咧，我已經幾中意佢。佢係奧斯爾嗰個年代嘅，咁但係 就同埋佢因為佢可以打兩個位嘅，嗰陣時就咁，但係 可以打 仲可以打個閘位嘅。咁 但係就即係而家就可能會係差少少咯。 咁佢另外亦都有講到啦，用人同選人不當都係路維嘅問題。你睇唔少球員咧喺球會表現咧係比國家隊好好多，就已經知道啦。咁除咗拜仁球員之外咧，因為佢其他球員咧係要配合拜仁嘅踢法，呢個係路維嘅即係選人或者組軍嘅思維啦。佢承認呢個係佢自己亦都承認咗係。以拜仁為國家隊嘅班底骨幹咁樣嘅。 嗯 ，OK。 德國已經有個好處嘅啦，就係咧，起碼你可以唔使諗一個人咧，就唔使諗巴斯杜巴先啦。 哎，呢個係啊，真係冇巴斯杜巴，其實係即係都係嗰句啦。上年拜仁嘅成績係巴斯杜巴有功勞嘅。 因為成日玩呢個球員啦，佢都好慘噶啦，而家。 係，我都覺得佢慘，但係即係好老實，佢真係。 好。我哋个好受欢迎嘅京一咧就迟嚟啦，有人投诉佢成日话迟嚟啊，唉，真系咧咁啊，唔系我哋啱啱第三次先开始啫，仲系称英超咁，所以咧一直又可以俾阿京一开下声啊。咁啊，继续喂，仲有啊 ，Chip Lab 未有嘢读之前就我嚟先啦，我就读翻个关于英超嘅嘢啦。咁啊何燕啊，佢就问佢就话杰斯仔，佢话真嗰个杰斯咧就应该咧。就都告別戰場啦，有冇啲感觸？咁佢話咧，佢真係一個曼聯嘅最代表嘅人物。咁啊，遲啲我哋先再講啦。可以回顧下啦。如果佢真係，因為就咁樣講，而家佢就未 announce 係 未正式宣布嘅， 未正式宣布啦。點解咧？呢個咧就可以解釋一下啦，因為。本身呢就有最初就有消息就話呢個啱啱過咗個禮拜三呢就會正式開記者招待會呢就 announce 呢個雲高爾嘅上任。咁但係呢就後尾呢又話就等打曬所有嘅英超聯賽呢跟住先再公布。咁但係而家講真啦都走唔甩咁滯㗎啦，即係全英國已經都當咗係雲高爾每個禮拜都係講緊曼聯嗰個未來就係點樣雲高爾點樣鋪路啊點成。咁所以呢就我諗傑斯嗰個去向呢就會係尊重返個領隊啦，因為你首先就等呢位大帥 ,ok, 上咗嚟，咁然之後呢無論嗰個球員嘅身份同埋嗰個教練嘅身份係繼唔繼續呢，咁就由個新任嘅領隊去確定囉。所以係有一個變數，即係有幾個變數出嚟嘅。第一個即係最差嘅變數，如果你係傑斯擁趸嘅話，就係下季你將會可能完全見唔到傑斯，因為可能個教練團冇佢份啦，或者仲有個球員嗰個呢亦都冇唔再續約啦。呢個係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嘅。咁但係就算係最差嘅情況，我相信佢係會留翻喺曼聯個球會入邊，因為佢都會係應該係譬如話喺 或者即係 練青訓嗰度啦， 青 訓嗰度咧，因為史高斯嗰啲有可能會即係個七小福可能會擺翻曬落去教即係青訓嗰邊咯。咁所以就呢個睇埋最後一場波之後嘅宣布啦。咁 有興趣想知道就係咧，因為咧佢而家有個記錄就係每一屆嘅英超都會有一球入球。 而家係未有嘅 ， 最後 一 場波會有少少呢個。 咁剩翻一場波嘅啫，咁佢會唔會 有人問過佢？咁佢就話佢盡量 try 啦。咁上嗰個禮拜咧，佢對呢個後城嗰場咧，3-1佢70多分鐘出嚟。其實他射過一球罰球的，但是那個中籠，但是就龍門救到，射過龍門的右上角的，就被人撲到的，差啲都入的，出來就做回個助攻，哎呀叫做回個助攻給雲貝斯，就搞定第三球，那場球就焦點我諗就會係，如果大家有睇嘅就會見到有啲新嘅球員出嚟啦 ，Mark Wilson 啊，或者仲有嗰個 Tom Lawrence 啊嗰啲啦，咁就一場半場波就英國嗰邊啲傳媒又吹到上天㗎啦，踢完一場入兩球嘅 Mark Wilson 竟然有英國有幾張報紙， 應該係咩？佢唔係叫 Mark 咯，我記得叫 Wilson 啫。 OK， 暫時我叫做 Wilson 先啦。咁威爾遜小弟弟咧就已經被傳咧話，唔同埋被呼籲 巴塞 即係學神應該咧就要揀佢入英格蘭國家隊，黐撚線嘅啫。咁anyway 就，但係就即係嚟緊呢個新嘅教練，我諗就當然會令好多人會諗起啲新嘅球員，即係年青嘅球員，因為雲高爾個風格都係會比較，即係會俾機會啲 新球員、 年青球員，呢個係佢嘅風格啦。咁所以就即係我諗就，所以就多咗人去留意曼聯嘅新嘅球員啦。咁同埋外面出傳嘅消息就 謠言滿天飛啦，包括即係猛咁喺度搞對拜仁啦。其實啊，哥迪奧拿就好撚慘啊！呢段時間，因為好幾件球員俾人搞啦，因為有好多係啲雲高爾嘅舊將嚟，包括托馬斯梅拿或者卻奧斯啊呢啲啦，未傳到阿拉巴啊。OK， 咁啊呢啲都係即係雲高爾年代冒起嘅新嘅拜仁球員啦。咁啊梅拿曾幾何時吹過好大機會，咁而家又傳翻出嚟咧，梅拿自己否認佢就會續約嘅，即係等等啊所有嘢。咁所以好多嘢都係煲水新聞嚟嘅，咁所以即係我諗就等個領隊坐定先啦嚇。咁 補充少少 James Wilson 啊。 James Wilson，OK， 唔係 Mark Wilson，OK。 佢個最除咗話選嘅國家隊咧，另一個更勁抽嘅嘢就係幫佢改咗個新名，就係奧運。 奧運啊， 新奧運。 OK， 嗱佢啊入咗球，快腳係幾靚嘅，但我想同即係我想咁講啦。其實咧，你反而唔係話留意佢哋有幾有潛質，你要留意住曼聯今時今日咧留住呢班僆仔嗰個能力咧係唔大嘅。OK， 咁啊譬如話打中堅嘅堅尼啊， 見到好多個都係 21歲嘅堅尼又已經吹係會好布啊 ，Pogba 嘅後塵咧就會過祖雲達斯啦。咁同埋因為個問題都係冇機會上陣。咁所以咧就好多都會傳即係會離開啊之類，咁所以留得住先再講啊。咁啊，仲有冇嘢讀啊？ 有冇嘢讀？ 差唔多啦。 嗱，如果你係冇嘢讀啫，我哋都順住落啦。即係你話講起話留唔留得住咧，就今時今日英超咧就唔係淨係得曼聯留唔住啲年青球員啦，18到21歲嘅球員咧就好多都係冇機會上陣。咁所以今個禮拜其實都幾值得講嘅。就係、是、新嘅一份即係Greg Dyke 嘅呢個 FA 嘅 Chairman 嗰個一份82頁嘅報告。咁份報告咧就我其實抄緊個全文嘅，我全文我就未抄到，咁啊所以就攆咗一啲 points 啊，咁我覺得咧就都幾值得就喺呢度攞出嚟大家講下啦。嗱，咁首先佢有啲數據咧，其實俾大家睇到咧，就係今時今日嗰個英超咧。即係其實嗰、那個homegrown player 有得上陣嘅機會咧，嗰個問題嘅係嗰個嚴重性都好大，已經係。咁啊，譬如話， 尤其是英格蘭籍嘅球員。 係啊，係啦、啊，嗱、啊，佢又俾咗啲數據，其實都可以攞出嚟傾下嘅。就譬如話，佢講緊咧，就依家目前咧，即、就、係、是、英超咧，就只係得翻32% 嘅英格蘭球員係喺。即係在陣踢咁嗱，實質嘅數據咧就係今時今日啊，今季咧喺英格蘭20隊嘅聯賽裏邊咧，只係得66位嘅英格蘭球員嘅啫。 20%， 哇！你唔講真係嚇撚死你，真係。 每隊 即係我諗佢係 計3-4個嘅啫。 嗱，你20隊啦，每個禮拜你出場有11個啦，11個夾埋即係大約乘翻20就即係200多個啦。200多個球員裏邊咧，得66個咧係英格蘭球員嚟嘅啫。咁啊，然之後仲有咧，呢66個裏邊咧就得18個球員咧喺頭嗰6隊啦。是你可以找到的，即是曼城啊、车仔啊、利记啊、 曼城有 冇 啊？曼城有咩？ 冇。每个礼拜1到2個咯。 1到2個。 1到2個 咯。 租黑啦。租得2個㗎咋。 係。 所以加埋有18個其實好撚多。即係其他嗰5隊係付出好大㗎。即係曼城得2個。1到2個係講緊。 咪有啲傷咗啫。有啲傷咗啫。米卡利扎斯 嗰啲。 喔 ,okay。即係計 overall 啦。咁呢個呢就即係佢有個對比呢，就係如果對比返今時今日西班牙同埋德國嘅聯賽呢，就達18到21歲，佢用18到21歲嘅本土球員咧，咁多出過英格蘭嘅嗰個上陣機會咧，係2.6倍啊，即係好撚誇張嘅。其實咧，即係英格蘭嗰個問題已經嚴重得好緊要，咁所以咧就出咗一個即係 report 出嚟，呢、這個研究報告咧就將會建議一啲嘢咧，就大部分都係希望喺2016至2017年開始咧，喺英格蘭個成個足球嗰個賽事裏面咧行嘅。咁所以嗱，我嘗試下，我即係抽一啲嘢出嚟講下，咁睇下大家有咩意見啦。第一就係咧，佢就 introduce 咗一個叫做 B team 嘅一個模式出嚟啦。嗱，呢個 B team 其實咧喺西甲啊、 嗰啲咧就全部都有玩緊嘅。 好多年 嘅 啦，好多年。 咁而家嗱，而家目前嗰個英格蘭咧，就我哋有分幾級噶嘛？誒呢個 Premier League 啦，跟住 Championship 啦，跟住就 League One 啦、League Two 啦，跟住就到 Conference 噶啦，就五個組別。咁而家新嗰個建議咧，就喺2016至2017年咧，就加多一個叫 League Three。唔係取消個 conference 喎，咁咧但係佢係唔係取消個 conference 咧？佢 我諗係個名字改咗 lift three 咯。 佢就咁嘅，二零嗱咁咧就嗰個 lift three 咧就有十隊咧，就係呢個英超聯嘅 B team，有十隊，就加十隊嘅 conference 組成一個二十隊嘅一個 lift three 嘅聯賽。咁呢個但係咧呢十隊嘅 B team 咧，嗱即係而家好多都係啲 point by point 嘅建議啦。咁有啲行唔行得喐唔知啦。譬如話佢建議個 B team 咧就不能夠咧就升到上去高過 lift one 嘅，同埋咧就不能參加呢個 FA Cup， 因為嗰啲 B team 咧係 好多自己打自己 嘅聯賽嚟噶嘛。即係譬如可能你有曼聯嘅 B team， 有呢個 Liverpool 嘅 B team 咁樣啦。 而家已經有曼聯 A 隊對曼聯 B 隊啦， 係啦， 唔可以再縱容呢啲 有冇有利物浦 B 隊啊？ 冇啦，而家邊度有啊 ？OK， 咁好啦，個 B team squad 入面咧就有少少限制嘅，佢個建議就係咁樣嘅。25個球員總共咧，又要有19個咧係個 age under 21歲嘅。咁仲有咧就係咧呢25個球員裏面咧，不能少於20個咧要係 homegrown 球員，同埋咧就係 no non-EU players allowed， 即係唔准有 non-EU 嘅 players。咩叫 non-EU 咧？即係啲 Japan 啊，歐洲以外咯，係啊，譬如尼日利亞、非洲啊，啲係不能容許有嘅嚇。即係你可以有 EU 球員，但係最多都係得五個啫，二十個一定要係 homegrown， 同埋咧有19個一定要係 age under 21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咧有啲嗱，針對有啲咧就係嗰個 homegrown players 啦，就係喺就會盡量咧就即係會盡量喺2016至2017年咧。就希望可以咧，就開始增加即係 homegrown players 嗰個喺 Premier League 嗰個人數啊。咁咧就會由現時12個球員啊增加到17個。咁仲有咧就 non homegrown 嘅 players 咧，就會係會係要逐步減少啦。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non homegrown players in top flight。就會 from 17 to 12。哦 ，OK， 即係 non-homegrown 球員咧，就非本土球員咧，就要由而家嘅17個減到去12個，由2016年開始，就一路減到去2021年咧，就爭取可以減到得翻12個 homegrown 球員，即係慢慢要增加嗰個本土球員啦。咁仲有咧，就係咧 non-EU 嘅球員咧，就會由2016至2017年開始咧，只可以容許。英超聯嘅每一隊嘅球員咧，只可以有兩個 non-EU， 同埋低過英超組別嘅球員咧，就不能有 non-EU。即係話啲 non-EU 嘅出路就係啦，冇錯。 呢、 這 個好大鑊， 呢、這個好大鑊。 一陣先講， 一陣先講。嗱，我哋可以嗱，然之後咧，嗱，仲有唔多嘅啫。咁我仲有，因為太多嘢，我就 drop 咗少少，我覺得值得討論咗出嚟啦。仲有佢就 introduce 咗一樣幾新嘅嘢，就叫咩？strategic loan partnerships， 咁呢個咧就點咧？佢就容許，其實而家都有嘅，不過就比較將佢具體化，就係、是、容許啲英超嘅球會同埋啲英冠嘅球會咧，你可以借球員出去。咁嗱，佢有少細則就係咁嘅，譬如話你一隊英超嘅球隊咧，你可以向一隊比你低組別嘅球會咧，可以一季裏面借8個球員出去，最多係限到8個，但係上陣咧。佢亦都有限死，就限5個啫，即係你借出去8個，可以就用5個。咁英冠嗰啲你都可以借球員出去，但唔可以借翻同級，你只可以借低過你個組別嘅，你可以借落 lead one lead two 就得，都係用翻呢個借八出五呢個規則。 即係呢個借八出五嘅意思係一場波入邊， 每場波計，你唔可以出曬嗰8個窿嘅球員啦。咁仲有咧就係咧。亦都鼓勵啦，借 coaches 喎。OK， 都係高組別借俾低組別，即係你連 coaches 都可以借 埋咯。即係所有嘢唔准上，唔准落。 係啦，咁大致上我見到咧，即係有呢啲咁嘅細節啦。咁然之後咧，Gray Dyke 就話啦，暫時呢個 report 咧就有 好多有幾隊咧就已經舉手支持啦，和爾啦，兩隊曼徹斯特、就加一隊利物浦，再加隊史篤城，再加隊熱刺，咁咧呢幾隊咧就已經係 say 咗 yes 嘅，咁其他嗰啲有啲未表態，咁英冠咧就好多球會反對， 正常， 係 正常， 冇得揾 點解原因？ 頭先你講 non EU 呢個而家一個問題啦， 先唔講 non EU， 唔 係 因為其實。 幾樣嘢有問題啊！我話俾你， 我覺得英格蘭點解唔可以好似西班牙或者德國咁樣玩，即係或者搞啲青訓，就因為其實有錢球會太多，中游都有錢，大花同佢簽好多外援嘅球隊太多，甚至去到降緊班降咗個英冠，仲有好多外援嘅球隊都好多，例如 QPR 呢啲。咁你如果你禁佢哋，即係有呢啲咁嘅外援限制嘅話，佢哋一定係同你反台。 係啊， 同埋佢哋亦都係比較短視，唔係點睇青訓嘅球隊，亦都佔咗好，亦都佔好大部分，亦都佔好大部分。咁我 that's why 即係正 常。就係破壞食物鏈 啦。睇到其中一個 point 反對嘅 point 啦，另外一個反對嘅 point 咧，其實就我睇到嘅，就係嗰個其實本土嗰個咧，對英冠嘅球會都會有傷害，因為如果你加咗一個 League Three。有 B team 去踢嘅時候咧，你又會預期到啦，就係、是、財雄勢大嘅球會咧，嗰、那個 B team 會越嚟越壯大啦。嗰啲年青球員咧，就會寧願去啲曼聯嘅球會啊、利物浦啊，佢嗰啲，因為嗰啲你上位上得快啊嘛。係咁同埋你又唔使同埋好多因由啊，譬如你可能踢波又唔使咁辛苦啊，踢46場波一季喺英冠啊， 但有另一樣嘢喎， 咁你同埋即係你英冠搶球員嗰話，你一定唔夠。唔夠啲英超嗰啲大球會搶㗎嘛，係啊，咁你又其實呢個又變相又執曬去啲大球會。 咁調翻轉點解咁多強隊支持就係、是、譬如好似曼城佢咁鬼多人用，佢咁樣即係散出嚟，又可能對佢哋有幫助咯。 佢可以收啊嘛， 佢可以收， 即係好似即係而家車仔做緊嘅嘢，買一堆嘢翻嚟，或者點樣整一堆，即係接收天下兵器，跟住就喺個對 B team 度慢慢再執啊嗰樣嘢，咁你又出事咯。咁英冠另一個問題就係你立即引申嘅後果就係破壞食物鏈咯，即係佢靠呢啲咁嘅培養啲新人去賣，跟住換錢噶嘛。 係啊， 你而家係斷佢財路， 而家其實都已經唔係好 work 噶啦。 係即係其實， 但更加唔 work 咯， 但你更加唔更加連一絲希望都冇， 即 係 連個生存個空間都冇埋。 冇錯啊，所以其實呢個係即係一定係。斷人衣 食，其實係嗰個球員影響仲大，因為你冇得上英超踢咧，即係話你不准向上借咧，即係話連英超嘅球隊想睇板嘅機會都冇。即係其實都係有好多球員嘅出路係好有問題嘅。再講你話如果有 B team 出現嘅話，咁、那個 B team 嗰個勝負係咪？part of 佢哋個英冠或者英甲個聯賽， 因為佢唔可以上去英冠咧，其實佢個勝負又可以睇得好輕嘅喎。 咁咪大鑊咯， 係咯，所以 咁但係佢可以可能有一好優秀嘅青訓球員，但係 佢最多上到 lead one 咯，即係而家嗱根據佢嘅建議， 但 係 你要出現你要有出現一個問題，一啲傳統嘅英冠或者英甲隊，佢哋可能因為財政關係跌咗落去，或者有啲本身想上去打英超嘅，就會多咗好多呢啲無厘頭嘅難度。 佢同你搶分咯， 但係嗰啲 B 點咪上唔到去㗎嘛。但係佢真係消耗到你個分數同埋體力，同埋會令球員受傷噶嘛？呢樣先係做對啲傳統嘅球隊好大，即係中蚊型 班友。對 Lead One 嗰個生態咯， 係啊，冇錯， 影唔影響到就 唔知 啦。 係 啊，嗱，即係嗱，佢而家咁樣嘅成份報告咧，佢冇一個好具體嘅 picture 出嚟嘅。我睇咗幾個報道都係，佢只有兩個好明確目標，即係 Grade I 自己講就話，佢希望就係話喺2022年。嘅時候咧，爭取到去到咧，大約咧喺個英超度咧，嗰20隊咧有90個，最少有唔少過有90個本土球員，即係今時今日得66個，咁啊由32%希望可以提升到去45%，因為佢指出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都不無道理，就係、是、你再如果咁樣搞落去嘅話咧。係只有低過32就唔會高過32， 但 你可能到過多一兩年咧，就個領隊只係得翻20%。 但係呢個過度保護方法亦都可以出現一個情形，就叫做高薪低能嘅情況，係咪先？係 啊， 除非你一定要喺個基層裏面做一啲嘢，譬如你話吸引多啲外來移民去投身呢個足球事業。即係例如印度人啦、亞洲人啦， 咁呢點我反而覺得英格蘭其實已經係做緊㗎啦。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同德國一樣啫嘛。其實佢好多睇個姓，你知道根本上唔係德國人嚟㗎啦。但 係嗰個就係、是、嗰、那個就 係啊， 嗰、那個 好早已經其實已經混入咗佢哋本身係英格蘭球員。 唔係你嗰個係英格蘭本身嗰個移民政策個問題嚟嘅，就即係你譬如德國就又即係譬如你德國你好多 Turkish 啊嗰啲係咯，即係。 另外反而我有一個少少建議，不如你諗喺嗱，即係我而家呢個建議可能都幾比較激一啲啊。不如喺個升班個即係喺低組別升上上一個組別嗰、那個。嗰、那個比賽入面有啲條件係落係必須要達到某一啲嘅比例嘅半島球員先至俾佢升班，或者令到有助佢升班。 哇！ 會唔會呢樣嘢？ 你呢樣 嘢會實際啲咧？係 嘛？你呢、這個 玩 得 好大喎！呢個玩得好大啊！ 呢個好大 啊！因為你玩到嗰招其實就即係點講？ 即係譬如而家講到啲 financial fair play， 你將佢apply 落去嗰種本土化嘅 fair play， 擺落去升班戰嗰度。咁會唔會做？ 咁你結果咪又你頭先你當我當你頭先講啊？你意思係咪即係所謂英倫嗰啲球員定係點？ 我講英倫啦。 如果英倫嘅話，你就會有可能牽涉到就係蘇格蘭啊、威爾士啊嗰啲球會就走出嚟嘈你噶咯、喂，佢都俾你斷財路噶、即係相對嚟講，你如果咁樣嘅話，其實你立曬佢嗰啲嘢，咁佢咪咁點算咧？其實而家問題佢我冇深入睇，我純粹係 我都 係錢咁諗啫。你所有嘢都係個食物鏈俾你破壞曬，雖然而家都唔係多㗎啦，已經真係唔多，已經一早俾佢立曬，但係問題你咁樣落去，佢連一絲希望都冇啊，佢連投資嘅機會都冇啊。 同埋即係其實早幾年已經開始講緊，譬如話六成球員通常會如果再賣出去會有翻幾 percent share 呢啲嘢㗎嘛，即係有幾多球星 訓練費 啦，你呢個咁樣嘅制度又相對其實又即係開到車㗎喎，因為你令到人哋收翻錢嘅機會又越嚟越低。 所以我哋呢個就要即係再睇啦。我諗佢即係其實都仲，佢而家都係揾喺 揾養緊啫，傾緊啫。 英格蘭 嘅計劃 啦，係啊，諮詢期啦， 普選咁樣都唔知幾耐先。 我諗仲有一個浪 EU 嘅問題真係好大鑊㗎啦。你話啲非洲球員啊，同埋基本上已經同亞洲球員 say bye bye 啦。 即係非洲球員咧，佢哋識揾方法㗎啦。其實好多年已經開始㗎啦。 但我諗如果你話日韓球員，我諗要 哦唔係，我話俾你聽，你排斥呢啲。on EU， 譬如你攞非洲嚟嘅，舉個例，你蝕張嗰個最後可能真係英格蘭嘅啫，因為你有其他，因為呢個就係移民政策， 去比利時咯， 係咯， 去 又 去 嗰啲咯， 冇問題。係 啊，咁所以呢個其實最後講嚟講去歸根究底就係你要配合埋，即係要英國政府去配合埋你啦，即係睇下 要整個人口政策，你要有大量移民涌入。 因為你知唔知啊？我話俾你聽啊，你知唔知？譬如話你睇開英格蘭足球，你都知㗎啦。有一樣嘢你知道就係，譬如話啲 non EU 球員咧，你要攞個 work permit 咧，我會辛苦啊。你知唔知攞個 work permit 咧？佢有一個好大段，我以前睇過一段好大段嘅 definition 嘅，係針對足球員嘅，就係你俾個 work permit 你咧，佢嗰個移民局嗰個咧要你證明啊，你嘅足球技術或者你喺足球任何有啲乜嘢 contribution 係好標青嘅，係可以貢獻俾呢個英格蘭嘅足球，你先可以攞到個 work permit 嘅，所以好撚複雜嘅大佬嗰個咧。 我哋以前打機咧都聽即係。有啲 rules 咧講俾我哋聽，就話你攞 work permit， 譬如好似話你要係嗰個國家嘅國腳幾多次，或者個 一定係啦， 或者個出 一定要啦 出席率係幾多？譬如可能你有 75%， 即使你個國家可能係即係名不經傳嘅非洲唔知邊度嘅，咁可能會考慮你啦咁樣。你都有呢啲咁嘅附帶條件咯。 當年最出即係嗰個 case 最後最代嘅咪祖賢奴咯，呢次已經係一個最佳嘅例子啦。 係啊，咁啊講你話講開，仲有一隊球會要提一提就係曼城啦。呢個禮拜都要留意住佢嗰個FFB 嗰個問題啦。而家就好似即係一路大家都諗住係講下啫，唔會係真嘅。屌你而家講講下，好似越嚟越真咁樣。 真啊！ 咁就兩隊有唔同嘅待遇，一隊聖日耳門，一隊就係曼城啦。咁聖日耳門咧就揾咗人過去傾，咁傾咗翻嚟咧，而家將會好似話出嚟嗰個判決咧，就喂細好多、哦，係咁以罰翻2000萬歐羅，即係拗痕咁咧樣。但係呢邊咧就唔撚同、哦，而家呢邊好似暫時。去到早幾晚咧，即係曼城咪有一場波要對咩啊？ 對 維拉嗰晚咧，昆尼都仲出嚟就即係講咧，就係話喂，而家可能冇乜走賺喎，咁啊會去到我哋今日做緊節目咧，就可能嘅星期五、星期六 阻緊前後咧，應該喺歐洲嗰邊咧就會有少少定案，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啦。我做緊節目未睇到啦。 我聽到消息就好似雲加咧話希望曼城即係罰重啲曼城，甚至禁佢哋參加歐洲賽事。 唔止曼城，佢巴黎佢都覺得係應該受惠嘅。 係，因為佢係最撐個 FFP。咁嗱，曼城最後而家判決有可能咧。最金嘅咧就係重罰5000萬磅， 唔 係 6000萬磅 咧就分三期俾、，OK 俾你三個 installment，但呢個都唔係最勁，其實呢個已經好重㗎啦， 6000萬歐元， 6000萬歐元， 係咪6000萬歐？ 啱你 ，OK 啱你 ，OK 係，咁啊呢個其實已經好重嘅重罰嚟咧，咩5000萬磅真係可以買球員嘅大佬，咁呢個都仲未係最勁。就係嚟緊嘅歐聯嗰季咧，就係咧人各每一隊可以註冊25個，佢只可以註冊21個，仲有8個 係 home player 嘅。咁咧就有我見過有啲報道喺度數咧，係數唔到而家呢隊有8個嘅 home player， 一定冇， 因為佢計埋仲有啲仲要就嚟走啊之如此類咧。咁你一路數到要數埋啲布伊塔嗰啲咧。你先夠8個， 仲有喎、哦。如果佢限你8個，你起碼入貨要入12、13個嘅喎、哦。你要預有啲傷噶嘛？係，係咪先？係 啊， 好麻煩噶。 係啊，咁你嗰啲一級嗰啲點搞咧？咁你要 cut 走。 所以最大可能咪係中鋒嗰度開刀咯。係咪先？ 唔係講笑嘅喎。係 啊， 呢、這個真係呢、 啊 這個係。 阿古魯啊，迪斯高啊， 即係攞嚟搞喎、啊！你真係即係曼城要睇下點樣應對啦、啊、嚇，咁、就但係就即係帕天尼就講到一定要攞呢兩間球會嚟制旗嘅，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嗱、啊，即係點解佢會重罰？其中一個原因重罰曼城就係佢覺得條數兩邊都喺度做假數。 冇錯， 因為一個就有卡塔爾旅遊局啦， 呢 邊咧就係呢邊係乜鬼㗎？呢邊係 伊德夏嗰個飛機。 伊迪亞係傻仔。 你要侮辱人，你唔該，你都要諗少少得唔得 ？Sorry。咁啊，兩邊都係攞自己個品牌攞嚟做翻個嗰個贊助啦，咁就崩大條數啦。 係，因為最緊要係佢發覺歐洲足協覺得係嗰呢兩個贊助同個市值咧。是超出最起碼最起碼 一倍， 最起碼一倍。 係啊，咁你而家咁樣可以減低佢自己嗰個 lot 嘅金，即係嗰個 佢 啦。係啊，咁所以就即係譬如曼城據稱就係前一季係蝕9800多萬磅，咁但係 一張嘅 sponsor 唔知係1億定2億咁樣嘅懟落去， 今季蝕5000，係啦，咁但係就呢條數冇人信佢，咁所以特別係歐聯唔信，即係歐洲足總唔信佢啦。咁所以就呢個再睇下會係點咯。係啊。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講啊？講下今個禮拜嘅聯賽嘅咯喎。 咁啊，好多地方都殺科啦，英超當然都殺科啦。 係啊 ，last day 星期日，咁啊10場波一齊踢嘅。 相對嚟講，英超同德甲比較咧，就似乎就少好多嘢睇嘅。係，即係睇落去。 好緊局。 咪睇點講啦，嗱，德甲就降班嗰3隊緊張，咁啊英超就 歐聯位又緊張啦。 咁啊英超就頭3隊緊張啦，都叫做仲係緊張啦。系咯， 頭三隊，頭四都降翻埋啦，係嘛？ 唔係即係我講英超，咁你攞冠軍，你三隊都仲、 okay. 即係有兩隊攞冠，即係爭冠軍咁樣啦。 OK， 係兩頭馬車啦，但係四個歐聯席位 confirm 咗啦。咁就歐霸嘅席位咧，就愛華頓一定係啦。咁啊，以次如果 只要唔輸， 只要唔輸 就一定 啦。唔輸仲要望曼聯 贏啦。 要贏，咁然之後就 得㗎啦，因為得失球就一定係曼聯好好多， 差20球嘅，咁、所以就希望唔可以咁樣發生啦。咁熱刺就對咩先啊？都係睇睇先啦。熱刺會對阿斯東維拉， 阿斯東維拉 ，OK。 咁主場嘅，應該冇乜問題㗎啦。曼聯作客對修咸頓，多數輸㗎啦，搞掂。咁咧就。系啦，咁我一陣先講個榜首啦，即係榜尾仲有冇嘢搞下咧？ 榜尾冇噶啦，因為諾域治咧就得失球嚟講已經輸10多球，比西布朗、西布朗就應該一定係可以互交成功啊，數字上就 數字上 有得拗嘅啫， 冇錯冇錯， 基本上諾域治一定降噶啦。 佢最後一場西布朗係主場對史篤城，其實佢攞分咧。其實就已經諾治係玩完㗎啦， 係啦， Norwich 啊 ，Norwich 就係主場對阿仙奴，贏12-0咗緊啦， 有冇機會 咧？可以互級成功嘅都得， 差唔多啦，系咯，吓、啊，所以就仲有希望嘅，唔好放弃啊嘛，利物浦精神， 系、啊，你都唔好放弃，你几大你都要攞个第六噶、 啊， 顶你， 几大唔好捻放屁啊，我哋嗰队真系， 哇， 黐线， 你波咁捻样噶，咁捻易放弃噶，咁捻冇精冇战斗战嘅，冇战意噶， 冇啊，真系冇有呢啲战意啊，千祈唔好球迷心态啫。 阿卡维克都讲过啦，即系欧联系唔。唔應該係曼聯打嘅賽，唔係 歐 霸唔應該係曼聯打嘅賽事啊！ 係啊，英冠先係佢打嘅賽事。 我諗佢應該會翁高一球俾沙林頓嘅啦。 佢親自翁高。 係啊。 OK， 咁啊，其他就真係冇咩搞嘅啫喎，星期日。咁啊，睇翻嗰個榜首啦。咁榜首就。 冇咩好講啦， 冇啦好講啦，再講越講越傷心係咪先？大家都傷心真係，我大家都唔想曼城咁啊。前一季曼城攞冠軍咧， 我 覺得 我以為你好想曼城嘅，我見你咁開心，你又抱屌 你，屌你嗰啲係即時反應嚟噶嘛？屌你，即講咗噶啦，即呢個禮拜都係好開心㗎。你如果見到利物浦，我都係咁啊，都係咁嘅反應。咁但係梗係唔想曼城，但前一季咧就。鬥到最後一場嘅時候咧，對昆士柏流浪，我記得就佢係開兩飯嘅、都要撲街嘅，即係佢 唔係因為佢要 咧佢都要， 因為佢嗰陣其實已經係同分嘅啦嘛，同曼聯係同曼聯同分，咁、 啊、 所以另一邊曼聯係捏緊2-0噶嘛，好早咁，但係佢係曾經落後， 係、 啊、追和，後尾先贏咁，咁、 嗯、 所以就好危好危，係 啦、 啊，嗰屆 咁啊，今次就得一飯， 今次就好順啦。 如果喺利物浦角度就 你 只有輸， 只有望佢輸自己贏 咯，望佢輸咯，係 望佢輸自己贏咯，仲要 嚇咁啊，輸俾韋斯咸就真係主場 咁啊，主場大家都知道啦，今年曼城係非常之強啦，都唔知會輸。過波添，應該如果 輸車仔， 輸車仔哦， 我輸過一場，輸 車，輸 過一場，係啊。 咁周中嗰場波我自己都有睇啦嚇。 對啊，維拉， 對維拉咁啊。平時呢啲咁嘅周中波我點會睇？又唔關你好事咁樣，但係即係有機會咁搏下對方。 維拉冇令你 其實冇㗎，冇㗎，冇乜問題嘅嚇。佢上半場都打得好好下，其實守得好好下嘅。咁啊，下半場就其實你見到曼城嗰個進攻模式都係冇乜點變咧，即係包括佢好鍾意都係希望係靠個電馬式啦，譬如薩巴列達嗰邊去搏到一球入射出嚟啦。咁結果都俾佢望到啦，就由迪斯高打記錄啦。咁其實我諗季尾都真係要好多隻迪斯高喎，即係佢入好多球關鍵波啦，尤其是好多首開記錄嘅波都係佢入啦。 還幾個球員公道啦，即係嗰場波大家有睇㗎。咁迪斯高係你講嘅呢個啦，呢個我哋都講從來即係嚟咗英超咁多咁多 佢即係對得住球會，對得住球迷有達。 係啊，同埋係。我覺得好多個領隊以往嘅文先尼啊之類，個都 underestimate 咗佢。 係啊，冇錯。 咁啊呢個我都話係一個入球能力好高嘅球，同埋好 critical 啊，同埋佢亦有攞聯賽冠軍嘅 命 嘅經驗啊，或者命啦、啊。係。OK， 佢即係喺我心喺我或者我哋心目中佢唔會低得過阿古魯啊， 梗係 唔 會啦。 因為即係大家打法係 嗱，如果我要比較嚟計咧，兩個擺出嚟咧。迪斯高嘅氣勢一定係勁過阿古魯， 係啊， 即係佢嘅霸氣係勁過阿古魯，一定係 啊，係啊， 阿古魯成日頭耷耷、眼濕濕咁樣樣， 咁咪仲有即係你講緊迪斯高好咧，咁啊仲有一個都要俾個 credit 佢嘅就係薩巴列塔啦，呢個妖士年代啦，大佬即係。妖士年代翻翻嚟㗎， 卡索年代啦，妖士年代啦， 係咯，愛斯賓 呢件係應該係艾力神 過嚟嘅， 如果冇記錯係。 艾力神，我記得好 87 住嘅， 因為嗰時 2607 聯合國政策啊嘛，艾力神係買咗幾件南美嘅，嗰時仲有件費南迪斯係打中場嘅。 我唔敢同你拗，挨住嘅， 挨住 係啊， 佢同 company 差唔多輩份。 係啦，冇錯。咁啊，呢個仲有就係。跟住，我記得仲係跟住差唔多就已經係新老闆入主嘅，叫薩巴列塔。咁所以嗰時其實一路都，譬如話有段時間都係諗啊，呢啲會唔會清洗呢？因為呢啲都未必係咩大牌球 我其實對佢好有信心㗎喎。 係啊， 嗰時一個佢一個艾利蘭，我其實都幾鍾意嘅。最後尾就選擇咗賣咗艾利蘭，就留低薩巴列塔啦。咁其實都冇令我失望。我一直睇曼城都覺得薩巴列塔係有。Big Four 嘅實力嘅， 係 一定 越打越好啦， 越打越好。 咁啊，國家隊唔少得佢噶啦，阿根廷世界盃， 仲主力嚟啊。 係啦，咁你譬如話你睇維拉嗰場波嘅就係話。你睇到維拉頑強咁樣抵禦咗60多分鐘，但係嗰個兩邊你係完全係你制衡唔到高拿魯夫同埋薩巴列塔嘅。 即係因為你完全有死守啦，不過冇不嗰場波反 應唔到啦。因為佢嗰場波其實擺喺三個中間係中間 嘅，所以擺喺三個中間㗎，擺喺三個中間㗎，係啊。咁所以好惡嘅嗰兩隻側擊咧，係 佢仲要佢基本上 出好多波， 曼城係放棄咗大概20-30% 防守啦，佢擁咗阿高拉洛夫出嚟，係咁喺左邊狂射嗰啲波入嚟。你知佢嗰啲大力左腳好勁㗎嘛，係咁狂掘啲波過嚟中間，俾啲隊友係咁硬囉。結果就俾整整下咪俾佢。 咁其實一開咗紀錄我知道就冇㗎啦。應該呢場波賽前我預就即係嚟緊，因為曼城係對維拉同埋對之後對維斯咸啦。我覺得對維拉就數緊㗎啦。對維斯咸可能會緊啲咁都估得到係咁。 臨尾一場有少少壓力。 臨尾一場有少少壓力，因為維斯咸個方係幾 放嘅。佢真係我諗佢都會即係佢都會開頭打。你譬如話你冇啊，如果你騎得住，即係我你曼城騎得住佢嘅，早開紀錄嘅，咁佢早啲散就另外一回事咯。但係佢我諗佢即係韋斯咸就唔會自動放嘅。 放又唔會放嘅，如果咁樣嚟計話曬佢有決定性嘅，你知有時做球員嘅心態好撚包我頸㗎嘛。哇！屌我搏撚低你，令到其他隊要攞到冠軍，咁屌我都叫做嚇。叫做名流青史啊， 有參與過， 係咪先？名流青史，史冊有寫我大佬。你知中型班球員就最撚慘㗎，又打唔揾到豪門，但係呢啲唔係我打飛機。 但係你而家都話最慘個形勢就係咩？你唔同 一定要贏啊嘛。 兩年前係曼聯望住就開兩飯嘅，但係今次咧又唔好望住開一飯嘅啫。喂，佢和波。一分佢都搞掂嘅，咁你即係你，但問題就韋斯咸有冇機會贏佢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啦，波係圓嘅，即係就係僅有啲希望嘅，先望 自己 先 啦， 做好自己先啦，呢句説話。真係要同利物浦講，對上嗰兩場波係你自己做好 自己 啊嘛！你對水晶宮嗰場波抵打囉柚啊！你冇即係我唔明咧，我其實我想問翻，我唔係好記得嗰場波3-1、3-2嘅時候 ，Ben Rogers 有冇換人咧？ 有冇 換人出嚟撳一 單咧？ 嚇 ，Coutinho 佢有換 Coutinho， 咁去到後尾3-3嗰陣咧就即係 3-3你已經換耶穌出嚟都死啊！即係你。個問題，但係我記憶中一個場波我都有睇，但我唔係太記憶過程。但我記憶中就係、是、你成場波嘅心態就係、是、我要攞九球，三球唔夠，屌你老母！人哋3-1我都係要攞九球，3-2我都係要攞九球，咁你最後咪3-3咯？屌你，真係嗰陣就係攞嚟搞，兩場波都係搞，即、就、係、是、自己搞自己。 嗱、我就 其實真係， 好波所有講少少啦，一個人已經打咗啦， okay. 我就嗰陣未睇翻成場波嘅，後屘我自己睇翻 replay 啦。其實上半場我都唔覺得攻得咁急嘅利物浦，咁再加上其實都只係入咗1-0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俾對方好多中路射波嘅機會，其實好多球都爭啲輸啊。 上半場 有 兩 都幾下， 兩下米夠到噶嘛？ 兩下 嗱，我話咧，我但係你下半場另外一個光景嚟㗎。 咁你當你入咗3-0之後咁啊，照計應該係 2-0、3-0，75分鐘之前。喂，我嗰場波都判斷錯誤啊！我諗住，喂，你睇到個形勢係水晶宮都放棄咁樣嘅，好似 只係想4-0 啊！我可能我就俾佢呃咗咯。我睇到75分鐘，我轉去睇祖雲達斯嘅，跟住佢擦下， 因為點解咧？有一個攻， 嚇撚死我！一打開嗰個戰果睇3-3入嚟冇人， 因為有兩個攻勢咧， 攻勢嘅下半場， 因為有兩個攻勢，水晶宮喺右邊去咧，其實嗰兩個攻勢咧係。攻得好撚求其嘅，我成日都覺得屌你老，唔通真係放棄，真係放水。但後屘佢啊，因為佢真係利物浦呢個戰術真係一定有所捨棄，就因為佢將兩隻翼位推得太上啦。呢個佢係冷不防俾佢真係中間打到一個缺口出嚟，嗰度出咗事係。 咁同埋其實提一提大家，其實 唔係呢個我哋多次講過㗎啦。今季呢對利物浦你改唔到㗎啦，因為佢 open 得好緊要。 佢嗰個上下半場表現反差就好多場波都顯現㗎。上個循環其實你打佢水晶宮嗰場咧，佢贏3-1咧都係嘅，好快有3-0。 系咯， 有下半場咧，水晶宮打得好好。 你記唔記得佢 打得好好嗰兩個球員咧？包括就係入波嗰個基爾，同埋 阿帕拿斯， 左佬嗰個帕拿斯， 布萊斯咯，嗰個真係哇幾犀利！臨尾著咗10分鐘。 但你咪話布萊斯其實喺大半場波咧，都係隔離咗成撳住佢。 冇乜表現。 但係唔知點解去到後邊，就突然間好似即係調轉咗。 真係好撚奇怪㗎，著咗10分鐘。但係我要指出 好鬼嘅真係 嚇， 好 撚 貴，好撚貴。 咁基爾其實係一個好有潛質嘅。 基爾 係擺良呢個基爾，呢個係。呢個係 D 上嚟 好勁。但我想指出，你物浦係，所以話即係，但呢個你冇噶啦，即係你變到你見到佢連勝11、12場嗰陣時嗰啲，佢唔怕你入波噶嘛， 係， 因為佢真係用 包袱， 係唔係你入我幾多球，我入翻係幾多球咯？叫咩對諾維茨嗰啲又咪係咁樣咯？係啊，咁你所以。但係即係呢下季一定要改善呢個問題啊！如果唔係你會死人嘅，會搞出事嘅。 唔係我諗我想講，我想即係我作為旁觀，我想表達嘅嘢就係謝拉特。 嗯， 即係我又想講翻，我唔係想講，我唔係想，即係我唔係對佢 有 任何唔尊敬嘅意思，但係即係作為一個隊長啊，即係我想講就係佢又之前嗰場就領咗咁大 扇腳 嘅嘢，即係我覺得就係嗰剎那點樣去喺場裏邊，即係點樣嗌住班球員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因為其實即係呢個真係好大問題，即係以往我都係即係譬如呢啲情況，以往係發生最多一定喺阿仙奴，只有阿仙奴發生呢咁嘅情況，即係咁樣突然 可能有啲球員重傷 崩潰咁樣，我成日講成場波裏面崩潰咁樣， 4-4啦，上屆係 啊，上屆發生過 紐卡素 啦，紐卡素嗰場，咁但係即係以謝拉特，即係佢明知道即係3-1，或者甚至乎3-2啦， 都可以守㗎， 應該係咪即係都要叫啲球員就係。即係拉翻後或者點樣，即係自己去。 但我諗嗰樣嘢就係、其實始終對波爭勝心強嘅球員係真係多得好緊要，佢一個都做唔到啲乜，再加上佢自己對於上一場嗰個失誤佢好內疚，呢樣嘢你好睇得出嘅，佢好想自己一人之力挽回翻一啲嘢，咁結果但係個劇本就唔係咁理想啦。係啊， 嗱我哋讀多少少嘢啦，因為今日哇好多人留言啊，又係。咁啊，讀少少啦。首先咧，就係 Livermore Stock 嘅就話 James Wilson， 即係曼聯嗰、那個，我頭先講就係 Mark Wilson 啦。咁就會簽一張長約嘅。係。咁仲有咧，就係Frank Christian 佢就話只限 non EU 就算好噶啦，英格蘭玩得絕一點可以 non 神根啊，神根公約國。 神根公約國 ，OK， 哇，屌你！ 即係個6-7個國家以外，嗰啲你講啲咩羅馬亞啲都冇。 英倫三島以外咯，全部唔撚俾踢都得㗎，即係只有英倫三島嘅球員可以踢。咦，係我啱先講完。咁仲有啊，佢問阿京一個問題啊，睇下京一會唔會答到就係英超球員不是一向都高薪低 X 嗎？ 我認同喎呢個。 咩嚟㗎？咩叫高薪低 X 啊？ 低能咯。 哦 ，OK。 能力個能。 哦。 不過智商都有啲問題㗎。 咁呢個冇辦法啦，個大佬個英超嗰、那個。 佢嗰個 salary structure 實在太過豐厚啦嘛，你朗尼都30萬磅，咁搞錯。 我下次俾條數你，最近睇嗰條數咧，係全20隊嗰個英超嗰個出糧嗰、那個咧，嚇死你啊！ 好 啦，真係嗰個啲錢唔知。 所以呢啲所謂本土主義咧，其實真係老實講，未必係對本土球 員。其實係倒退嚟嘅，因為你以往10幾年做好多嘢就係拆走呢啲保護主義， 係啊， 即係包括你歐聯嘅成立啊，歐盟嘅成立就係拆走呢啲 restriction。冇 age restriction， 冇呢個種族 restriction， 你而家又再搞翻呢啲嘢出嚟，真係倒退。 你冇得學西班牙，西班牙 呢啲喺90年代初咪係咁樣做咯。 你西班牙實在太大啦， 你即係以前你可能對某啲民即係國家嘅流入嘅人有啲戒心，而家基本上有啲國家已經開曬 border， 即係德國開曬俾你做。你而家英國就調翻轉，行翻嗰條路，諗住咁樣會令到自己足球水平高咗，其實唔會咯。 係啊。 OK， 咁啊，我哋就暫時讀住咁多先啦，太多啦，真係頂唔住。咁啊，OK 啦，咁啊星期日啊，总之咧就全部嘅英超全部喺晒一镬过啦 ，final 可以踢完阿里吉蒂咁啊，然之后就 问下大家啦，会睇边一场直播啦？如果有得拣， 有得拣会睇边一场直播啊？咁你又唔使拣啦，你一定会睇你 都唔系噶，我睇曼城啊，大佬 系啊，睇曼城， 我睇曼城输啦，大佬 ，OK 系咁系睇曼城，曼城嗰场应该会睇啦， 系即系都睇咗成季啦，都去到呢个 moment 冇啦，又唔睇埋噶嘛， 系。揾間茶餐 咁啊！我知道肯定有一個人咧就會睇 播緊利物浦，一部播緊曼城咯。 我知道肯定有條友咧就會睇利物浦啦。嗰條友而家已經係 係喎，要講下佢喎。 獅子啊，倒一步啦！而家喺 Facebook 度咧係咁喺度曬佢 曬相啦， 飛路嗰啲相 係啦，猛咁自拍啦喺度， 係 自拍 and 自足啦。 會唔會喊嗰時候影翻自己喊咁 樣㗎？希望佢有機會攞炮啦。 係咁啊，希望佢玩得開心啲啦，贏一大勝一場 Newcastle 都幾過癮嘅。咁啊，冇乜問題啊。利物浦最後一場對紐卡素應該 係咁啊，起碼軒達神會復出啦。 咁應該表現都會好返啲嘅。 OK， 咁啊最後一場主場好好睇睇打埋佢啦，攞曬三分咁啊，咁啊 攞三分就起碼第二啦嚇， 第二啦， 攞和波都第二㗎啦。 OK， 喂下季就 或者睇下等下金賓嚟線腳咯。 OK， 咁啊仲有少少嘢噏埋啦，就關於個英冠附加賽啦。係，尋晚就已經踢嗰場就係 2-1。 邊隊 打？ 打比 布里頓 對 Brighton， 布里頓，拜頓啦，真係拜頓。 咁啊，2-1就係作客嗰隊贏，後上麥卡倫嗰隊。OK， 麥卡倫啊，呢個其實都係唔係淨係曼聯 number two 咁啊，又攞過 荷甲 冠軍啦，教過和夫斯堡唔識德文，咁啊，所以俾人趕撚走啦，跟住之後翻翻嚟咁啊。打比其實係佢嘅 武會 啊，差唔多出身啊，係喺打比出身嘅佢。咁啊，佢就今季頂咗呢個另外一個打比人啦 ，Nigel Clough 啦。咁啊，然之後今屆咁啊，教到嚟呢度，咁啊有個附加賽。咁啊，星期一佢打比就會主場就會對翻布列頓嘅。唔係星期一啦。星期一冇錯，係星期一。咁星期日咧，大家睇完個英超咧。因為英超就開唔知10:00左緊嘅，大約12:00咧就有另外一場英超附加賽第一回合啦，就係韋根就會對住 QPR， 對 QPR 邊度主場先我就 咁但係呢一場波其實今晚會打首回合先嘅，韋根對 QPR， 咁即係你講嚟緊星期日就 咦唔係喎，我可能有少少搞錯喎， 你好似撈亂， 好似係今晚就 今晚會有另一場嘅 韋根對 QPR， 我以我所知 係 嘅。 咁就應該第二回合嘅打比嗰場就應該係星期日踢喎，好似係好快係啊！ 再 double check 下先。 OK， 咁啊你講完先，我睇下我 馬會就唔見有， 係咪啊？ 馬會唔見有 啊。咁啊，不過如果講呢四隊，如果問下大家啦，即係上邊隊升班咧？上邊隊升班咧？ 係 我自己本人就 我有想㗎喎， 我有想㗎，我想韋根咯， 我都想韋根， 我想韋根，亦都最唔想 QPR 喎。 我首選韋根，第二隊我會選打比嘅。 打比， 我就首選係打比。好想打比上返嚟 出返嚟 係啦，因為呢隊波有少少哥洛夫情意結啦，咁雖然今時今日就唔係哥洛夫教嘅，咁但係就都係一個打比人大，咁希望麥卡倫亦都應該其實喺呢個組別係應該有啲悄悄地扮，咁所以希望 睇下佢帶返嚟打比人哋 QPR 都哈利列納你點可以話哈利列納一定低過佢先？ 咁麥卡倫都係舊班啦，基本上叫舊班啦。咁呢隻綿羊其實喺英格蘭嘅足球裏面個歷史係好悠久啊，70年代攞個冠軍啦，即係好多神奇嘅故事發生喺呢度。咁同埋就即係 由拜仁哥洛夫開始啦， 拜仁哥洛夫啦，係啊，即係 係 Brighton 係 嚇。Brighton 喂好環境喎，你唔好咪講下先。Brighton 好環境喎，陽光與海灘喎， 石灘嚟嘅，其實係啊，好多好多比堅尼啊嗰啲地方嚟嘅， 係啊，好正㗎，布列頓係啊， 有賓珠針我都跳過， 係 啊。 其實以前有一個故事同拜仁哥夫都有關係嘅，不過我大約唔係好記得嘅確實啦，就係其實佢又曾經佢好似係佢去過布列頓傾過嘅，短暫有冇教過我唔係好記得。咁佢就過渡時間就喺打比，又好似俾人炒咗咧。佢就嘗試就諗住過去布列頓教嗰陣時，布列頓好細間球會。咁佢唯一個原因想過去教咧，就好似你咁啦，又係貪度下假啦，就陽光與海灘啦咁樣。後屘咧就先再隔咗陣咧，就再跳去落定咸森林。咁啊兩間好傳奇球會 都教過。我喺嗰度住咗1.5年到啦，咁樣就。嗰度個環境呢係零零舍舍呢同其他地方係唔同嘅，嗰度係不夜天嚟嘅，基本上呢去到4:00都仲有得玩嘅，但係平時嗰啲即係嗰啲浮仔嗰啲呢去到4:00-5:00呢就閂曬嗰啲鋪頭就閂曬門㗎啦，完全是調轉嘅。 OK， 咁同埋如果你講返足球 Brighton 其實就係一間曾經爭啲消失咗嘅球會啦，早幾年就佢哋係嘅 Brighton 入面嘅球迷咧，基本上係夾錢咧，係去 run 翻間球會，起翻個球場出嚟啊，之如此類。咁咪仲記得啦，就係今屆一個好神奇嘅教練保新特蘭，即係最後呢5場係一個奇 miracle 嚟嘅。呢個保爺 早幾季就喺 Brighton 其實係爭啲帶到佢升班啦，但係後尾就帶唔到佢上嚟，仲要同個老細嗌交俾人哋炒。但而家你證明啊，呢、這個寶爺，呢、這個寶爺真係打到最後嗰五場，贏呢個車路士主場，跟即係作客贏車路士，作客贏曼聯，跟住和曼城。是五場波冇輸過喎，攞四勝一和啊，最後咪贏埋温西布朗，仲有一隊唔記得邊隊啦。哇！呢、這個真係超奇蹟嚟㗎，屌！即係喂，佢喺四月份仲排緊包尾，依家係而家係上撚咗岸，哇！真係勁到爆得，你要諗下，喂，係微係破車路士柱啊，大佬，真係。 因為其實季初我都幾對呢個領隊有啲期望，咁但係即中間一段時間真係覺得，喂，你為咗個聯賽杯係即嗰陣時大家都有講，甚至乎足總杯佢都冇真係話好好放棄嘅。咁但係結果去到呢段時間就對住最應該係最難打嘅賽程裏面，反而係。贏得即係嗰個分數係最好， 你不得不服佢啊！最後嗰幾場波咧，其實嗰、那個個別有啲球員嗰啲 form 咧係 top 到爆燈嘅，一個 Connor Wickham 啦、波連尼啦、拿神啦、啊，哇！呢扎真係 甚至乎 必到流 後邊啊， 後邊 沙 喂後邊嗰扎超 fit 啊！再你個阿仙奴以前嗰個龍門咧， 係啊！ 喂大佬幾場係 clean sheet 㗎，你真係嚇撚死你！對車仔嗰場係咪 clean sheet 啊？ 車仔係 對曼聯嗰場係， 曼聯係車仔二比一，車仔二比一。 係啊 ，OK， 哇！但佢真係，喂，真係嚇死你嗰隊新特蘭最後嗰五場波。 佢對 好彩啫， 對曼城 好彩，好彩喺邊咧？你可唔可以講下？ 曼城嗰場波好似係仲要係文路尼有個波係即係撲到回唔到，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 其實嗰場幾場波文路尼都變得 非常好，非常好。 佢要對車仔嗰陣時候係要準備要對住呢個打歐聯啊嘛。如果唔係嘅話，佢都唔會留力啦。 哦，你咁樣講就此言差矣啊！唔係抽你，咁你個個禮拜我哋淨係識講話諾域治啊，好撚慘啊！哇，又要對曼城車路士，喂，你何妨唔係又係諾域治都對住對歐聯嘅車仔啊？ 當然車仔咧， 咁都零比零， 自己都抵死嘅，自己本身嗰啲球員都冇、都唔係狀態咁樣，呢一樣嘢係事實。咁即係我會覺得係即係啱又啱得咁巧。 我就係想講你揸住， 同埋個球證又幾好嘢咁樣係 嘛？唔係啊，但係你最後你揸住一隊，唔係你一隊咁嘅降班球隊，你揸住最後嗰五場嘅賽程，好多球員都放棄啦。嗰、那個領隊即係你 個 領 隊 放棄 好 嘢， 咁啱又撞正嗰個雲喺度，嗰啲球員又 fit， 啱啱個對手咧又要撞正，要歐聯又要流力，跟住個球證又好嘢咁樣咪咁 多謝摩連奴啊！ 多謝㗎，我不嬲都多謝㗎，唔得咩？啱先你又要多謝阿莫爺 B 啊 都要多謝傑斯啊！ 誒，梗係要 啦。傑斯都放翻三蚊俾佢㗎，全部送俾佢。 要退休咁 樣。OK， 喂，我講翻嗰個最後講埋少少，先俾你登就係、那個英冠嗰個賽程啊。咁咧就係、是、星期五晚，今晚就係韋根對呢個昆士柏流浪。星期日就係打比就會對住布列頓啦。咁然之後翻嚟星期一晚咧，就會係昆士柏流浪咧，就翻主場就會對韋根。即係下禮拜一之前咧，就會知道邊兩隊去温布萊就 打一場過 嘅附加賽啦。 係啦， 附加賽。OK， 咁啊，大致就係咁啦。係 over time 曬。咁啊， 登 有冇人登？ 全力支持呢個曼城。啊，系啊，曼城奪冠啦，系啊，呢系曼城奪冠，因為由季初我已經係貼佢係。 唔係你貼佢冠軍定貼佢主勝先？ 貼佢冠 軍。冠 軍 ，OK， 英超冠軍。 係咪啊你？ 季初你 車路士屌你老味！ 係啊，真噶。 係咩？而且個車佢季初 咁你咪背叛資本？ 點背叛資本啊？ 做完節目拉你出去斬。 第一季嘅摩連奴不嬲都係備戰，跟住下一季先就係真嘢咁樣。 唔 係 傑斯，你 當其時我博過佢嘅，因為我講話第一次摩連奴嚟車仔第一季就攞冠軍。 係啊， 即 係 嗰陣時我 唔係你哋兩個唔好講住先。佢其實我話俾你聽點解會咁樣樣啊？季初呢只係電套嚟嘅，諗住曼城一隻電套，佢追嘅電套，咁而家只不過電套變咗冠軍啫，你明唔明白？講完㗎啦。 我講曬，我打到最後呢個咁嘅冠軍，我全季講得差唔多最少係呢一隊嘅 top six 承認啦。我都係做最後，我真係唔識欣賞一隊咁嘅球隊。 咁佢都係用錢去砌出嚟， 咁佢砌得掂啊？你吹咩？你夠有錢啦，你砌咗啲乜嘢出嚟啊？ 我知道， 嘥氣啦你， 咁我真係 太費難你。 唔係我又都少少講， 咁你咪冇眼光咯。 我係知道知道。 要講萬實，我覺得要點都要俾少俾少少 credit 啊 Pagini 嘅，即係我覺得以往我哋睇萬城，我哋成日都有個問題就係到底佢打乜撚嘢？ 嗯， 即係以往文先嚟，成日都我哋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佢到底打咩咧？但係今屆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即係 at least 我覺得一個第一個驚喜就係費仁天奴啊。季初其實我唔睇好呢個球員，但係到頭來佢同一爺喺中間嗰個化學作用係好多嘅。 但我可以講話佢嗰個4-2-2其實已經係爆撚咗噶咯。 嗯， 我唔覺得佢，我個4-2-2已經冇撚 咗。咁我諗費仁天奴個作用最緊要就係佢真係解放曬一爺可以出去攻咯。 啊，所以其實 呢個好關鍵。 有冇咗都，但係事實睇到佢個。即係佢輪換或者即係有幾場波，我哋都即係譬如阿傑斯話過佢啦，或者我哋有啲球員，我哋都有球員點解唔用？即係米拿話一樣嘢，但係佢季尾佢都會嘗試去 知道啦，佢識死啊！講真， 即係其實我都係呢個球呢、這個教練第一年嚟英超，佢有不停犯錯，季初作客，搞唔掂，到一路開始即係譬如上一兩集我哋都研究過，佢12月或者11月嗰個賽程其實係超級地獄嘅，都俾佢捱得過，冇甩車。咁我覺得係即係你要明一個問題就係、點都好，我覺得就算大家有各樣原因唔中意佢呢隊波都好啦。我覺得今屆係要俾啲 credit 佢嘅，即係無論點都好。 我會俾，我一定會俾 credit 佢嘅。咁但係我諗佢個優勝之處真係嗰、那個 板凳係冇得講。 唔係，我諗佢我唯一要讚咗一樣嘢咧，就係佢解放曬曼城所有人嘅功力出嚟。 係呢、這個係， 尤其是耶托尼。 嗯、 你可以睇翻而家到最後啦，聽日未即係禮拜日嗰場未踢啦。你而家聯賽榜咧，曼城已經入咗100球啦。 嗯。 利物浦係 仲爭一球， 係仲爭一球，咁離第三已經係爭30幾球㗎啦。 嗯， 已經好。 其實佢改善咗好多文仙尼嗰幾年都解決唔到嘅問題，有錢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咁呢樣嘢佢真 係。同埋佢歐聯喎，歐聯佢係衝出咗去喎，即係唔係再係分組賽，大家都見到。 記唔記得？文斯尼嗰陣時好鍾意用高拉洛夫射罰球啊。 嗯， 而家都有啊， 而家都係 少好多。哇，今屆你知唔知罰球 咁你多咗好 多 嘢耶托尼 囉。哦，唔係 你上屆你文斯尼有幾個叫見到耶耶托尼射罰球 啊。好啦，時間都冇乜啦，咁啊 等等等等啦， 我就係想講一句，我係唔憤氣嘅。 你夠冇唔憤氣？你排第七啫喎，你收皮啦。 係唔知點解 第七嘅都唔憤氣啊？ 無論你經歷過乜嘢，都係第七嘅喎。 唔係啊，你打得好有歐霸杯打㗎，你放心啦。 你唔使唔憤氣啊，打歐霸杯啦，即管打歐杯。 呢個杯啱你哋打嘅喎，都 係 啊。 如果唔係你從此 唔係我揾緊啲屌你 講兩句啦， 等等啦，揾唔揾到哦？喂， 點會揾唔到啊？ 讀先， 好，快啲。咁啊，首先 EV 啦，咁啊，英冠附加賽佢咧就英韋根對昆士柏流浪要主勝啦。咁另外英超就係劉偉智對阿仙奴嗰場咧，首名入球佢要高斯爾嚟喎，侵卡添。 因為連續兩個季尾最後一場波高斯爾 都係佢哦，順者。咁啊，另外最後一場就利物浦對紐卡素佢入球大啦，係。 咁啊，遲啲份就係荷芬咸對，哇！就係 U 三隊榜尾嗰三隊喎。荷芬咸對布倫斯一主勝，明顯恩斯對漢堡主勝，史羅克04對紐倫堡都係主勝，即係佢睇覺得三隊互溝嘅三隊應該都係輸曬嘅。 嗯 ，OK。咁啊，威卡斯英一場波啫，就都係西甲啦，老本行啦。貝迪斯已經講咗班貝迪斯就對華拉道列就要客勝，華拉道列贏。 咁啊，我講先啦。咁就畢爾包對皇家蘇斯達，我要主勝啦。利物浦對紐卡素，我要讓球主客和嘅利物浦主勝。利華古信對雲達不萊，我亦都係要讓球主客和嘅主勝。 嗯，係啦。頭先夏薩特就講咗啦，英冠要曼城啦，係啦。咁仲有冇第啲啊？ 英冠要曼城。喂，講咩啊？你講咩英冠愛曼城啊？英冠梗係要曼聯啊嘛！你都黐線嘅， 真係傻啊！ 英超就係要曼城對韋斯咸啦，要曼城啦，跟住富咸對水晶宮要水晶宮啦。跟住韋呢個修咸屯對呢個曼聯，梗係要曼聯啦。 好咁啊，到我啦，兩場啦，韋根主勝 QPR 啦，同呢個 EV 一樣。另一場就後勝多華頓要入球勢。 咁我又二穿一啦，熱地啦，利物浦對紐卡素大，曼城對呢個韋斯咸細。 傑斯， 我就三場德甲啦，和夫斯堡贏布倫瑞克啦。 和夫斯堡係對無信加柏， 唔係對無信加柏，sorry 講錯，和夫斯堡贏無信加柏。 嗯， 跟住仲有咧就小奧克零四贏紐倫堡啦，仲有咧就作客嘅漢堡。 嗯。 希望是贏呢個免恩斯啦， 我都覺得你都係想佢留低噶啦， 想留低，OK， 咁啊係呢三場啊，係咯，差仲有冇？ 冇啦， 冇啦， 妹啊，禮拜失蹤噶啦，而家 OK，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過曬鐘啦，咁啊下個禮拜二翻嚟有冇好波桑？ 有嘅， 有 嘅 ，OK， 咁啊係啦，咁啊下禮拜二翻嚟嘅好波桑再講啦。 OK， 好啦，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